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19号星期四，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2和7。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从今天开始北京将连续4天下雪，周日甚至可能会出现大雪天气。 从下个月起，北京市民结婚可以跨区登记。 春运火车票下周四开售，预计12月份将会迎来预订高峰。 北京人才集体户口管理费明年起将取消。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2017年起，我国将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免费为学生提供教科书。 北京将再次晒出2428项权力清单，并全面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环球主题公园计划设置小黄人等7大景区。 2016年北京博物馆通票昨天首发，112家博物馆门票打包发售。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候选人物事迹展播。经过层层遴选、层层举荐，目前一共有63位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百姓人物被推荐评选为2015年度10大北京榜样候选人。从今天开始，资讯早八点栏目将按照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等8大类型对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进行展播。今天展播的是助人为乐类型的候选人物任世荣。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市民结婚可以跨区登记了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码收音机1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阴有小雨转雨夹雪，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偏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70%，白天最高气温50摄氏度。 今天夜间阴有雨夹雪转小雪，山区小到中雪，偏东转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1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好，头条资讯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从今天起连续4天， 北京都将会出现降雪天气，尤其是本周末的两天，甚至有可能会迎来大到暴雪的天气。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十天冷空气将爆发南下，北方地区最低的温度将会普遍跌破零下十摄氏度。 具体到咱们北京，这一轮的雨雪结束之后，下周中后段北京气温将一路下跌，并将于下周四早晨跌破零下十摄氏度的大关。此后呢，将会长期低位徘徊，始终维持在零下十摄氏度以下。这种冷起来容易暖起来难的天气状况，往年同期可以说是很少见，所以要建议大家提前做好应对了。 是，这个太阳公公看来这段时间彻底放假了啊，雨雪绵绵，体感阴冷，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保暖，预防感冒。雨雪天气啊，加上连续低温会导致路面湿滑，所以司机朋友也请小心驾驶。 有关今天以及之后几天的降雪情况，在稍后8:38左右的天气连线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北京市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为您做详细的分析。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面积的寒流，昨天呢，市供热办已经又一次下发了供热预警。此前，市供热办曾下发供热预警通知，为了应对寒流天气，要求全市的供热企业提供供暖温度。 市供热办表示说，目前市区两级都已经配备了应急抢险队伍，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将及时处置。市民可以关注小区供热单位的联系电话，发现问题请及时反映，供热部门也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理。 与此同时，市供热办还提醒说，近期啊，我们将会进行入户巡检，需要市民积极配合，尤其是供暖问题来自其他用户供暖装置的用户，这个时候呢，请积极配合进行检修。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我们继续浏览资讯。从下个月起，市民结婚登记可以实现跨区办理了，而不一定非得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区。 来自北京市民政局的消息说，北京户籍的居民办理结婚、离婚登记或者是补领婚姻登记证，可以到北京任意一个区的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处来办理。 据介绍，自从1950年婚姻法实施以来，我国一直执行的是户籍地婚姻登记体制。北京的这次尝试呢，目前来看在全国还是首例。 另外，从12月1号起，北京全市婚姻登记机关将会开通全业务网上预约和微信预约服务，当事人可以提前2到15个工作日预约，各个辖区的民政部门都设置有预约窗口。 那么确实方便了许多哈，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您一点，如果您需要查阅婚姻登记档案，仍然需要到原婚姻登记机关来办理。比方说啊，原来您在东城区登记结婚的，要查阅婚姻登记档案的话，还得到东城区的民政部门来办理。 再来关注一下，从明年1月份开始，居民寄放在人才市场的集体户口呢，不用再缴纳集体户口管理费了。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北京市发改委发布通知，明确了这一点。 据北京晚报的报道说，这份通知还明确，从这个月开始将在全市范围内取消涉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的1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考试费等等。 编辑查询资料发现，今年10月份，财政部曾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要求从明年起取消集体户口管理费等3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北京的这份通知可以说是对国家层面通知的一个落实。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一条突发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消息，外交部就伊斯兰国声称杀害中国人质一事作出回应称，中国方面将会进一步核实。 那么据美联社开罗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上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杀害了中国和挪威籍两名人质。此前的9月9号，伊斯兰国曾发布两名人质被绑架的信息索要赎金。美联社援引伊斯兰国在其官方英文杂志的消息称，两名人质都已经被处决，并且发布了两人的照片。 新京报的消息显示，这名人质是北京的一名自由职业咨询师。根据伊斯兰国公布照片上的消息显示，这名人质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南东口西景三社区。 此前呢，多名石景山区西景三区的四号楼的住户曾经表示，认识伊斯兰国发布照片当中的人，此前曾开过广告公司。另外有报道称呢，这名人质所开公司的注册地址与伊斯兰国所发布的信息是一致的。 另外在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11月18号，法国警方发动追捕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动。法国巴黎检察官莫林18号晚间宣布，突击行动一共抓获8名恐怖嫌疑人，其中没有发现13号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的幕后主使阿卜杜勒·阿米德·阿巴乌德。 莫林说，与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有牵连的在逃人员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也没有在此次突袭行动当中被抓获。 新华社报道说，突袭行动时从当地时间凌晨4点20分开始的，一共持续了7个小时。巴黎检方说，在这次行动当中有2名嫌疑人在突袭行动当中丧生，多名警察受伤。 此外，法国总统府昨天还发表公报说，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时重申，希望联合国安理会尽快通过决议，强化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好，早晨的8点10分，在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虽然距离2016年春节还有2个多月，但是想要回家过年的旅客可要提早打算了。从下周四开始，2016年春运火车票就要发售了，旅客朋友请关注及时的票务信息。 来自铁路部门的消息说呢，2016年春运将于明年1月24号正式启动，3月3号结束。按照目前火车票60天预售期来计算，下周四也就是11月26号。12306网站就开售春运第一天1月24号的车票，预计12月上旬将会迎来节前春运抢票高峰。 那么据了解啊，由于工作安排的原因，一般春运首日的火车票其实并不是太抢手。从农历腊月23以后至春节前，这将会迎来春运的高峰。 我们查了一下，农历腊月23是明年的2月1号，这一天的车票最早可以在12月4号买到。也就是说，从这儿之后呢，大家要关注，重点关注12306网站，到时候我们节目也将会及时的提供相关的火车票发售信息。 关注完了票务信息，我们再来说说教育方面啊。今后大学生参加创业实践将可以折算成学分了。教育部日前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修订情况，与原规定相比，参加创业可以折算成学分是新增加的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新规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社会实践等进行了支持。除了参加创业，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勤工助学等活动，或者是发表论文、获得专利等，都可以折算学分，并计入学习成绩，具体办法由所在学校制定。 据了解，原规定是2005年9月1号起颁发实行的，截至目前呢，已经实施了10多年。新版规定也更能适应当下的高校学生管理。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金店首次推出金饰品免费以旧换新的活动。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中国黄金旗舰店昨天推出了这一活动。从昨天开始的3天里，不管您是从哪里买的黄金饰品，都可以到这里免费以旧换新，而且不收取工费。 中国黄金旗舰店呢，是隶属于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旗下的一家全新金融型黄金零售店，地址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外蒋宅口中国黄金大厦。 好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13分，以上资讯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2017年起，我国将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免费为学生提供教科书。 北京将再次晒出2428项权力清单，并全面接受公众监督。 好的，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央汇丰专家向南。向南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昨天呢，美联储方面是公布了新一期的这个会议纪要，那么它对美元的走势产生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好，那 那么关于那个美元走势呢，其实现在主要想提到的一个词就是这个物极必反。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呢，在这个九月份和十月份的时候呢，基本上当时市场对这个美元的一个方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达成了一个明确的一个一致性的意见。那么当时呢认为多空的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呢，随着十月份以及十一月这个联储的这个议息的公布的结果以及这个数据的回暖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元做多的一个情绪呢以及持仓量呢都创下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样一个位置呢就是符合我刚才说的那四个字，就是物极必反。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个100这个点位呢，极短线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度的这么一个回探，那么也就是回落。那么这样的来看的话呢，也是符合就是美元可能会有一个中长期涨势的这么一个观点的。但是呢这样一个观点呢依然会需要美元指数去突破前期的高点，因为我们知道任何没有突破前期高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都无法开启新的一个这种趋势性的走势，那么只是对前期的一个反弹。因此呢我们仍然需要关注这个 100.39 也就是美元指数前期高点的一个突破的情况。但是在极短线的一个环境下呢，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个美元指数能快速突破，那么这就是我对美元指数的一个观点。 那么黄金昨天表现如何呢？ 黄金我们看到呢就是昨天有一个加速探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图形上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其实已经触及到了这个自2013年12月以来的一个大区间的通道的下轨。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也是在极短线之内的做空的这种策略呢并不是特别的划算了。那么从九月十月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贵金属的这个也是出现了一个一致性的意见。那么其实这种一致性意见我们也知道，没有对手盘的话，其实这个走势就不太会像这个大家一直希望的这个方向去走了。 对， 那么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空头的情绪以及这个对冲基金减持这种前期多头的这个持仓量，以及这个我们也是没有看到大量资金的涌入，那么都是一个空头情绪急剧高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因此呢，我个人建议投资者不要在这个位置追空。那么反弹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反弹的高度仍然是值得考量，因为我们看到上方的这个像1080、1100以及1120都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阻力，那么这可能都会成为后市反弹的一个压力位，也是值得投资者关注。主持人， 刚才您提到黄金反弹哈，那么因为刚才我们分析到说美元的中长期走势它还依旧是个强势，那么黄金的反弹是不是也是一个短暂性的呢？ 其实美元的这种中长线强势的一个走势也是相对而言的。那么现在如果说美联储明年加息呢，也其实并不一定代表美元指数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我个人并不是认为美元指数能冲到一个比方说像120、130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只是说它可能会延续一个这种比较对其他非美货币比较强的一个走势。那么尤其是像欧元现在对它的一个影响呢，也是使得有可能会推升美元。那么相对于黄金来讲，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底部1000这个整数关口呢是很有可能会去刺破的，但是能否在1000以下长期的这个持留在1000以下呢，仍然不是一个很有把握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想建立长期多头的话，在1000美元以下当肯定是一个极好的一个位置了。那么如果要是达不到这个位置的话，1050美元以下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那么其实投资者在选择黄金的时候，如果说不愿意去接触这个杠杆性的，可以选择这个实物黄金的定投。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一个位置来说，如果在这个底部进行震荡的话，那么实物黄金的价格也会向下有一个下探，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选择。主持人， 那么最后呢，向能为我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卖价。 好，那么澳元昨天是报在了453.64，加元报在478.77，欧元报在678.62，英镑报在970.42，港币报在82.31，日元报在5.1706，美元是报在了637.96。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向南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关键是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说，从2017年起，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将会实现全免费。 嗯，新华社报道，昨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教育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 会议决定，一是从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国家将统一确定每名学生平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并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按不低于定额标准给予补助。 二是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统一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 那么从后年开始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费用就要取消了。在这里呢，我们要来为您梳理一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发展。 是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实行，明确我国将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杂费。但是呢，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小学生和初中生仍需要缴纳一定的学习费用，这给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造成一定的负担。 到了2006年，我国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并在西部农村率先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汇集了5000多万名西部农村的中小学学生。 2007年，我国在中东部地区也推出了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惠民政策。第二年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区市进行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试点等等。 而具体到咱们北京呢，资料显示，2006年的时候，北京市就率先在全国试行免交教科书费、杂费、住宿费，提供助学补助。2010年实现了全面义务教育免费。 对于国家层面的这一好政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朝辉表示，国务院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意味着将城乡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也把农村孩子与城里孩子放在同等地位。 嗯。继续今天的重点关注，下面我们再来说说，今后北京市民要找哪一个政府部门办事儿，将会变得更加明晰了。 嗯， 日前涉及45个部门、2428项权力的北京市政府部门行政强制等权力清单，已经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于近期公布。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建立权力清单，摸清市级部门行政权力的家底儿，目的是解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问题，就是哪些事情政府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都将更加明晰。 据介绍呢，政府的行政权力一共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分别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还有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以及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和其他类别，简称为9+X。 嗯， 此前呢，行政审批、行政处罚一共2240项的权力清单已经晒过了。那么这一次将要晒出的2428项权力，则包含了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其他其类。 哎，听起来有一些专业，其实这份权力清单对咱普通居民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北京市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责任清单看似更多的涉及政府，其实对公众利益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啊，在编制专项责任清单的时候，选择的都是当前首都城市并治理的关键领域，普通百姓关心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多部门多层级，通过专项责任清单的编制和落实，促进解决这些重点难题。 那么公众应该如何使用权力清单呢？这名负责人表示啊，您可以一看 二用三督。 哎，具体来说一下， 嗯， 一看就是要看政府有哪些权利，哪些事要与政府打交道，哪些事政府是得管着自己的。 那么二用指的是如果自己需要与政府打交道，查一下找谁办，看一下流程图，照着样本进行即可。 对于三督呢，权力清单晒出来，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便于监督权的行使，有意见请反馈。如专项责任清单呈现给公众的就是某个办事部门分工的系统集成，公众拿着清单就知道关于这个事儿啊，咱们该去找哪个部门来办理了。 据介绍，首都之窗即将公布这份权力清单目录，到时候呢，公众可以登录并查阅相关内容，并根据市编办给出的一看二用三督监督权力的运行。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西魏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目前六里桥辅路由西向东直行拥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东六环内环由北向南方向六元桥至马驹桥路段所有入口都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请途经这一车段的车辆提前选择绕行出口，以免影响您的行程。 嗯，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环球主题公园设置小黄人等七大景区。 2016年北京博物馆通票昨天发售，112家博物馆门票打包发售。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市民结婚可以跨区登记？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小段广告，稍后见。 稍后见。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甜色彩。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晨的8:2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旅游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已经开工的环球主题公园，规划了七大景区，共约27个景点以及大型的表演节目。 嗯， 不仅有最经典的侏罗纪公园，像小黄人等最新内容也包含其中。 北京日报报道，在公园里呢，您可以走进外星人的山洞，来一段太空之旅，还可以坐上时光机，通过旅程中的关卡 受大家喜爱的电影情节会变身为游览项目。 哎，值得一提的是啊，在北京的环球主题公园当中会看到独有的中国元素，比如说巡游啊、焰火表演，甚至餐饮、酒店及商品当中都会更多的体现出中国特色和北京特色。 在基础设施上，除了之前报道的八通线和地铁七号线，已经升级为国铁的 S6 线也有望经过环球主题公园。 S6 线呢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当中城际铁路连接线，连接北京新老两个机场，地铁和城铁互相换乘，可以极大的方便游客观光游玩。 嗯，旅游资讯再来说一下今年兴起的邮轮旅行。本月17号中国第一艘豪华邮轮海纳号停止运营，主要原因是它已经达到了30年的使用年限，按照我国规定将会强制报废。 哎，要介绍一下这个海纳号，上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呢，是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2013年9月13号，您还记得吗？海纳号和船上的1659名游客、650名工作人员被韩国济州地方法院扣押，震惊了全国。 是，当时啊，主要是因为海航集团旗下的大新华轮沙和沙钢船务之间有法律纠纷。后来呢，海航陆续的将游客接回了国内，每个人补偿了大约2000块钱。 那当时那次风波呢，并没有阻挡我国邮轮市场的快速增长。自从2006年第一艘现代国际邮轮进入中国，乘坐邮轮旅游的人数从当时不足的5000人增长到了2014年的74万人。 是，乘坐邮轮出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有网友介绍说，船上啊设施齐全，比如餐厅、游泳池、健身房和免税店等一应俱全，有一点像一个水上的城市。 哎，但是要说在中国的邮轮市场呢，岸上观光占了很大比例，在有些地方呢，上岸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游览景点呢只能走马观花，而且有些还可能会被安排购物。 说起邮轮旅行，目前啊在我国还是一种南强北弱的格局。在北方主要就是天津的东江港，邮轮航线主要是前往日本和韩国。东江港距离北京市区有170公里，从北京南站呢是可以坐高铁直达的。 据天津媒体报道说，目前呢，天津的邮轮市场可以说热度不减。往年这天儿一转凉，天津港航季就结束了。而今年11月呢，依然有3艘邮轮以天津为母港进行了日韩航线的运营。 编辑登录一些大型的旅游网站发现啊，11月下旬从天津出发前往日本和韩国的邮轮产品，5到6天的行程价格是从2000多到4000多不等。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再了解一下。 旅游资讯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境游方面。今后啊，想去新西兰自驾游的朋友，咱们可以关注下面这条新闻了。 哎，新华社报道，新西兰汽车协会面向海外游客呢，推出了一种虚拟驾驶系统，昨天上线了。这个系统可以让游客通过网络体验一下在新西兰开车的路况。 哎，要说一下，由于新西兰实行的是靠左行驶，这和中国等国家是相反的，加上多数路段情况又比较复杂，涉及外国游客的车祸在新西兰是时有发生。 那么这个虚拟驾驶系统呢，有15段真实道路的驾驶视频供游客来体验，包括新西兰奥克兰机场内部的道路、高速公路等等。 其实这一系统呢，也并不是海外游客在新西兰驾驶车辆的必修课，但是如果您能够完成这一系统的学习，并且缴纳10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41块钱的话，就能够获得一份证书，在租车的时候也可以享受到优惠。 那么这一系统设置了多个语种，包括中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新西兰汽车协会的官方网站来了解。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娱乐资讯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16年北京博物馆通票昨天发行，包含全市6大类112家博物馆可以提供免票或者是折扣优惠。 在这112家博物馆当中呢，其中有51家本身就是免费的，在去这些博物馆的时候，观众拿着通票可以不用预约直接去参观。 那么2016年博物馆通票呢，继续采用的是小册子的形式，不用粘贴相片，全家通用。票面内容呢，包括地址、电话、开放时间、票面价格等信息。 根据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2016年北京博物馆通票零售价格是120块钱，而总计减免的门票费超过2500块钱。市民可以在邮局或者是新华书店和博物馆来购买。 那么有关于年票呢，昨天还有相关部门发布了2016北京亲子年票。这份年票呢，是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 首批共收入60个亲子主题场馆，可持年票免费进入的场馆呢，没有其他附加条件，总门票减免的价值有5600块钱。 嗯，那么北京亲子年票啊，包含了太平洋海底世界、八达岭温泉、乔波冰雪世界、西游记主题乐园等场所。 这份亲子年票的售价是每张198块钱，大家可以在北京地铁各书报刊亭来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名称就叫北京亲子年票。 嗯，那么文化娱乐资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说一说台湾青春片《我的少女时代》今天将会上映。这部电影啊，讲述了平凡的高中女生林真心和一个爱打架的学生徐泰宇的初恋故事。 嗯，这部电影呢，从8月13号在台湾正式公映以来，票房累计超过了4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7800万元，成为2015年台湾国语片票房的冠军。 嗯，说到这部电影大卖的原因呢，不得不提到这部电影的导演徐玉善。近年来他打造了多部台湾偶像剧，影响力都不错，比如说《命中注定我爱你》《放羊的星星》等等。 嗯，这部《我的少女时代》啊，之前看过的网友说梗呢都是老梗，但是学生时代带来的感动是常在的。 哎，另外在影片当中还请来了刘德华来客串，他在电影里啊就饰演他自己，算是给观众的一个彩蛋吧。 嗯，同样还是电影方面，截至18号上午啊，电影007幽灵党的中国内地票房已经超过3亿7600万元了，刷新了007系列电影内地票房的最新纪录。 007幽灵党11月13号在内地上映，男主角丹尼尔·克雷格第四次披挂上阵，这是第24部邦德电影，制作成本达到3.5亿美金。 我们再来看一下电视方面，纪录片《西藏》今天晚上在央视一套播出。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这部纪录片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策划的。 这部纪录片一共有6集，分为神圣疆土、盛世新生、活佛转世三大主题。 纪录片《西藏》曝光了很多独家珍贵的文献，比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14世达赖的多次通信，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策反支持14世达赖叛逃的绝密文件。 那么纪录片拍摄团队呢，还进入了很多秘密的地点进行实地拍摄，比如说像布达拉宫西大殿、13世达赖喇嘛圆寂的地方等等。 纪录片《西藏》将会从今天晚上10:38在央视频道一套开播，连续会播6天。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下月初将在国家大剧院主演3台大戏，分别是《徽州女人》《徽州往事》以及黄梅戏经典名剧《女驸马》。 本次《女驸马》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时候，会有2位女驸马同台亮相，韩再芬和黄梅戏演员吴美莲将分别饰演这一角色。 黄梅戏《女驸马》将于12月9号到10号在国家大剧院连演2场，目前呢还有最低200块钱的门票。 另外啊，话剧《灶王府》正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第2轮，将会持续到11月29号。颇具荒诞色彩的《灶王府》是今年小剧场的口碑之作，首轮演出在豆瓣的评分呢高达4.5星。 这部话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奇案，一场大雨浇塌了海西大学新建不足1个月的礼堂，面对突如其来的崩塌，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上演缤纷戏码。 有观众称这部话剧是舞台版的北平无战事。北平无战事是去年播出的一部评价很高的电视剧，话剧《灶王府》呢现在还有最低120块钱的票，演出地点位于东单附近的东方广场。 关注完了演出市场，我们再来说说最新的展览。河南博物院古代建筑名器展昨天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了，一共展出了100多件套古代建筑文物精品，其中1级文物有16件套。 名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古代人呢将住宅庄园、仓储加工等建筑名器的大量模型用来随葬，很多是用陶土制作而成。 据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展品时间跨度从商代到清代长达3000多年，门类齐全，很多名器啊是第一次在北京公开展示。 中国园林博物馆位于园博园旁边，是独立运营的，观众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参观。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3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早上的8:38，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请张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变化。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今天早上一出门啊，大家发现这个下起了小雨啊，还有雨夹雪，那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天气的变化吧。 啊，好的，那么今天这个雨其实是从这个1到2点钟开始的，一直从从区看来，截止到现在，这个降水量最大的工人体育场已经下了3个毫米了。 嗯， 当然有些地方小一点，我看是城区这个应该是不小。那么现在看来啊，就是北部地区啊，像延庆、密云、怀柔，还有一个大片的这个降水云系正在向南移动。估计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在10点钟左右吧，就可以影响到城区。那么这个降水应该是断断续续啊，应该持续到明天早晨。9:00这个时间，那么要彻底的这轮降水要彻底结束的话，得到明天中午前后，13-14点钟，这个时间。那么这个现在看来，这轮降水这个降水量呢，应该是在有个3到5毫米，局地啊，会有个8到10毫米这么个降水。现在看这个降水相态，北部地区和山区以雨夹雪或者雪为主，像平原地区啊，是下雨。那么随着这个降水开始，一个气温逐步的下降，到今天的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像平原地区也会转成这个雨夹雪或者是雪，那么夜间还将持续。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气温看来就是在4到5度，道面温这个温度啊，反而比气温还要高一些。即使下雪的话，那么它很快会融化。咱们夜间那个气温会道面温度也会进一步的下降，下雪呢？道面呢会有这个积雪啊，或者这个结冰现象，那么在这种天气情况下，那么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就是驾车的朋友要当心路滑呀。那么像这种雨雪天气，尤其是老年人啊，要外出的要格外的当心，因为每年到了这种雨雪的天气的时候啊，那么有些人不小心，因为路面滑倒了。会造成这个伤筋动骨这种现象，大家要外出要格外的小心。 对，张工的提示非常的有必要哈，大家这两天出行的一定要注意脚下路滑。另外呢，除了今天的这个降水的情况，未来几天我们看到预报显示都会有降雪，甚至在本周末啊会有大到暴雪的天气情况。另外下周有可能温度一下会下降到-10摄氏度以下，请张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嗯，好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是，那么我刚才说到是明天中午，那么这一场降水结束，那么到明天的夜间，它随着冷空气的进一步的南下，它跟暖空气啊有一个进一步的交汇，那么明天夜间，一直到22号的半夜前后，那么这个降水啊看来就持续时间要略微的长一点，那它也不当然也不会一直下，会断断续续的，它间断的时间要短一点，那么这个时间，往往这个气温啊都。最高气温也就是1到2度，那么最低气温降到-0下，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水的这个降雨，这个降水的相态很可能就是下雪了，这个降水量应该像包括这个平原地区，也会出现大到暴雪，那么一般情况会说中到大雪这么个情况，那么我说的中到大雪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它这个积雪深度会达到2到5个厘米。那么像山区这种降雪，这个积雪深度是会达到10个厘米，或者是10个厘米以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因为温度啊，道面温度很低，那么会有积雪啊、结冰的现象。那么这种情况，这个应该说对交通这个出行来说就更加的复杂了。再加上像这种雨雪天气，一般能见度也会很差，所以大家。要格外的当心，也请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另外来看呢，就是说，23号到26号，这个雨雪天气过后啊，这个冷空气会大步的向南，影响到北京地区，那这个气温会大幅度的下降，那个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0摄氏度， 或者十度以上，那么最高气温度的零下两三度这么多，天气会十分的寒冷。 嗯， 所以说这大家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提前呢做好这种防这个降温的准备。当然这这种大幅度的降温会达不到寒潮的标准，那么气象台也正在研究，那么到时候会发一些相关的这种预警信息。 好，非常感谢张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啊，也请听众朋友们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好，谢谢张工，再见。 再见。 张工的介绍非常具体，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转雨夹雪，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偏东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70%，白天最高气温50度。 今天夜间阴有雨夹雪转小雪，山区有小到中雪，偏东转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1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阴有小雨转雨夹雪，偏东风2-3级，气温4到3摄氏度。 另外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再来关注一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有雨雪天气，能见度较差，而且降水呢会导致山路湿滑，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这两天呢北京是多雨雪的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连线。 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岩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王岩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受雨雪天气的影响呢，今天早高峰的事故明显增多，像京港澳高速的琉璃河路段出京方向，东五环大黄庄桥北向南，北五环北苑桥东侧的东向西，都接连发生了剐蹭事故，并对后车影响比较大。所以还是提醒司机朋友，早高峰车流集中，雨天呢又路面湿滑，所以更要小心驾驶，避免事故的发生。下面说一下全市路网的总体情况。目前环路方面，北二环、北三环都是双向全线车多的，而东部环线和西部环线呢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方向，像东西二三环以及东四环目前都是全线南向北车多，尤其是西二环已经影响到蔡胡营南路和京开高速的进城方向，目前队尾已经排过新发地桥。而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京哈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以及京开高速更是进出京双向车多。据气象部门预报呢，本次雨雪天气呢持续时间较长，夜间温度较低，所以预计明天早上的道路通行状况会比今天更加难走，所以提示大家最好提早出门或者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好，谢谢。 好，非常感谢王岩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早晨的8:47。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 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资讯早八点呢，将会按照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勤劳节俭、热心公益、自强不息八大类型，对2015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进行一个系统的回顾和展播。 嗯，日前呢，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候选人推荐上榜阶段可以说已经结束了。从5月到10月，经过层层遴选、层层举荐，一共有63位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百姓人物被推选评选为2015年度十大北京榜样候选人。那么今天呢，为您展播的是第一期助人为乐类型的榜样候选人任世荣的故事。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来，预备，开始了。 循着这优美的旋律，这天上午我们走进了陶然亭公园附近的中国盲文图书馆。在宽敞明亮的活动室里，20几位盲人朋友正在引吭高歌，给他们伴奏的是一位头发斑白、笑容可掬的老者，他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手风琴演奏艺术家任世荣，这儿的人都叫他任老师。任老师正微笑着注视着身边的每一位盲人歌者，双手灵活地在琴上移动，随着歌声的起伏，他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仿佛这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一曲终了，围观的人们纷纷献上了掌声，而刚才歌唱的盲人朋友纷纷找到记者，诉说着他们对任老师的感谢。 就是任老师他一点都没有艺术家的这个架子， 老师就是我们盲人心头的一盏明灯。 我送任老师16个字，德高望重，心态平和，不厌其烦，无怨无悔。 任老师今年已经80高龄了，可是身体却很硬朗，每周三他都会来到这里给盲人朋友们上2-3个小时的课，教大家拉琴唱歌，而这一切都是义务的，不收一分钱。所以来这里学琴的盲人朋友都把任老师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亲人，在他们眼中这个大艺术家有些与众不同，可任老师呢却觉得很快乐。 大家高兴我就高兴，你看我的歌词里面，你们的进步我最高兴。 说起任老师，他可是咱们国家老一辈的手风琴家。1935年，任世荣出生在江苏扬州，1949年参加部队文艺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当年只有10几岁的任世荣跟随部队去了前线。 当时在朝鲜战场的时候，我正在给那个人民军志愿军演奏手风琴，飞机钻到山沟里来扫射，好危险！我们演出的那个舞台啊，炸的都颤悠，知道吗？哗哗都颤。战场上牺牲的挺多的，有个相声演员叫小蘑菇的，天津的朋友，他就牺牲了嘛，相声演员。还手风琴的，还有那个手打坏了、砸坏了的也都有。 经历过那个年代战火考验的人们都知道，战场上出生入死有多危险。但是任老师说，当时年轻的他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些，能去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英雄们演出，在他看来那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回国后，任世荣来到沈阳音乐学院进修，在那里他的琴艺迅速成熟，并逐渐地显现出了一个艺术家的天赋。从音乐学院毕业后，任世荣回到部队，他台风热情，爱说爱笑，所到之处总能留下欢声笑语。这一阶段他在军中也小有了名气，就连周总理出国访问也要把他给带上。 1957年跟总理到缅甸访问演出，在路上总理就问我说，哎，你知道你们挂这个牌子什么意思吗？哎呀，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中国艺术团的意思。我说啊， 写的是英文的、 是英文 C 什么 T、那英文怎么说？我说我不会啊。总理说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啊，我说啊，总理亲自教了我一句英语，到现在多少年了，57年到现在我还记得。 总理的平易近人给任世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国访问让他长了见识，同时也激励了他一定要练就好一手好的手风琴，将来有机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拉出咱们中国的歌曲。 而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65年呢，我带了一个小型演出队7个人到法国去演出，我是领队，独奏伴奏，在整个演出当中我们是最受欢迎的。后来这个轰动了，又邀请我们到法国6个城市去演出，这反应很强烈。当时的大使叫黄震，就向总理报告了，总理回来以后他高兴，完了在中南海专门接见我们，而且全国的都报道。 就此，手风琴演奏家任世荣的名声传遍了大江南北，他拉出的中国风曲调更是吹向了世界各地。在艺术的道路上，任世荣没有停下脚步，后来他又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了电视明星。1988年，年过半百的任世荣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请他去录制电视讲座，为全国爱好手风琴的朋友做普及推广。 88年说要普及手风琴的教育，中央电视台一讲座的话，肯定影响力特别大。很多拉琴的说：“哎呀，我们都是看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学的手风琴。” 这欢快的歌声就这样又一次传遍了大江南北。1995年退休之后，任老师依然没有离开舞台，他还经常活跃在各种演出现场。看到任老师这么热衷于公益演出，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可乐开了花了。要是我们这儿有什么活动，任老师您可得多捧捧场啊。 我也教手风琴，合唱我也管，反正我说我是顾问吧。 哪有比这还好的顾问呢？义务教琴不收学费，还能带领大家锻炼身体。慢慢的，退休后的任老师成为了社区活动的骨干，而在为老年人服务的同时，任老师把更多的关爱还投给了那些看不到光明的盲人朋友。 任老师的第一堂课啊，任老师就冒着严寒找到了北京残联，问我们有的同志说你们想不想学琴，我免费教你们。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想到任老师呢奉献精神特别的好，不但教我们学琴，而且把我们这个自发的合唱队也抓起来了，给我们请来了名师给我们指导。 从2006年开始，任老师义务担任起了万寿路街道盲人手风琴班的老师，每周都要带领着他的盲人弟子练歌练琴，周末的时间还要经常带着大家到公园去演出排练。而从2014年开始，任老师又来到了中国盲文图书馆，在这里义务教盲人朋友们拉琴练歌，风雨无阻。说起这些，盲人学员们无不被任老师的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着。 我来这儿有2年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刚来学琴的时候，任老师说你得学会打拍子拉琴呢。我不会，任老师用手啊去扶着我的脚，不是扶手，是扶着脚，让你一下一下那么打，这么教你。哎呀，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没法表示。哎呀，实话实说，我特别特别感动。 时间一长啊，为盲人服务的就不止任老师一个人了，社区里的工作人员、街坊邻居都行动起来了，大家出钱出力，跟着任老师把盲人手风琴班办得红红火火。 你也是志愿者？ 对，我们跟着任老师也有5年了，任老师老感动着我们。其实我们跟任老师付出的差得多得多，任老师对盲人真是送他们，他们呀可远了，路程都不熟，任老师真拉着手，任老师在前面走，他们就一个跟着跟一串，多远的车站任老师都亲自给送去。 对于志愿者和学员们的褒奖和感谢，任老师显得很淡定，他依旧微笑着双眼，低头抚摸着他那架爱不释手的手风琴，仿佛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任老师说， 我虽然这个年龄很大了，但是我还想多做一些贡献，咱们不是要奉献余热。 采访即将结束，任老师又带领盲人学员们开始拉琴练歌了，那优美的歌声传过来，让人心中暖意洋洋。好，听着这欢快的歌声呢，我们节目最后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市民结婚可以跨区登记了？答案就是从下个月12月开始。恭喜手机130尾号3986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码收音机一台，稍后我们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刘慧，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冰冰和王然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再会。